一张黑色帷幕成为他每次出现的背景，无法全息他奇伟的轮廓。他是这样走进一场秘密交易的，拖着一只红色行李箱，孤零零地站在灰色沙石地上，疲惫的幽灵抓住一节霓虹车厢。有一次，他在绿色的草丛里，水珠泛着钻石光，他在找刚出生的孩子。先是找到了一截胳膊，然后一只小手，却怎么也找不到另一条手臂。他着急地跪坐在地里，一寸一寸地摸着湿漉漉的草地。黑色帷幕总让他显得特别小，像一个在夜晚厨房里偷窃食物的孩子。他那双手摸过多少湿润的果子，蜂蜜和白蜜，甘之如饴，手指间的甜蜜交易。乳香的汁液浸润幼儿的梦床，依附在他缺席的枕巾上。他曾经在黑夜里遇见过一团巨大的黑色不明物体，等在回家的田埂路上，在距离他一米的地方转头就跑，跑掉一只鞋子。我总看不清他的样子，在黑夜的梦里，他也无法描述那团巨大黑色物体。太阳的循环工作却将过分潮湿的精子埋在树底，真令人忧心。黑色帷幕前，这次他的嘴里和凹陷的眼眶里藏着惊喜。我掏出来，手指沾满了泥，是一颗热乎乎又脏兮兮的蛋。我小心地揣在怀里，拿去和精灵秋末里做一笔美德的交易。